以一团不如昔日一个舰队的寡兵，竟然想跟拥有九成宇宙的对手交战，这实在是恐怖至极的事。如果发疯的话，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疯，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所有的人从一开始就已经发疯了。嗯，写这种我一看就知道下文的文章啊，在读者还没有到胃口之前，出版社就已经没有兴趣喽。应该要赋予文章更新鲜的刺激感才可以。 少啰嗦，你这个自大狂，你就会批评别人的文章写得不好，那你自己又怎么样呢？对抗帝国军的皇帝万岁的欢呼口号，你到底决定好了没有？ 当然决定好了，民主万岁！ 搞什么嘛，结果决定这一句，我不是说过这一句不够华丽吗？ 其实啊，我还想到一句蛮不错的口号。 洗耳恭听。 去死吧，皇帝！ 这一句比较好，比上一句更富有共和主义的表现力。可是结果，还是必须要借用皇帝一词，才能编出欢呼的口号啊。我们说不定应该叫做语言的寄生虫。 如果你想当记录文学作家，我劝你最好不要有一些古灵精怪的词儿比较好。 帝国军来电。哦啊， 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4月20号，帝国军一级上将比登费发的通讯电文进入了一谢伦要塞。 哎，比登费指挥官呢？ 怎么样？你要不要确定一下内容呢？ 这个啊，好吧，那就让我看一看好了。把画面传到我这里来。 对曾经是自由同盟行星的首屈一指的将帅，如今变成共和主义残党的唯一将帅的杨威利，帝国军作此通告。你对于和平跟统一所做的抵抗，不仅在道德上是完全无益，在战术上是困难至极，在战略上更是绝不可能。聪明的你应该能够理解这个道理才对。本官由衷的忠告你，如果你希望保住你的生命跟小小的名誉的话，降下你的叛旗，恳求皇帝的慈悲宽容吧。本官非常乐意为你居中调解，殷切的期待你具有理性的答复。 比登费指挥官，他倒是颇具有挑衅、找人吵架的才能嘛。如果他生在同盟，当一个政治家就好了。 你很期待他能跟多留尼展开一场舌战是吧？真是如此，我会站在比登费那一边。那么，身为唯一以外的将帅，你怎么看呢，雅典波罗中将？ 这真的是毫无文学的感受性可言吗？ 不，我不是在问你这个，我是在问你，你认为他为什么会送这个通讯过来？ 我认为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如果是皇帝本身的通讯也就算了，可是是那个比登费指挥官呢？请出黑色枪击兵舰队的总力来挑起阿姆利兹雅会战的复仇战的话，这比较像他的作风哦。 嗯，至今的战略都是针对皇帝莱因哈特一个人拟定的。如果比登费脱离皇帝的麾下擅自行动的话，情况就会有所改变。这到底是比登费个人的独断呢，还是奉皇帝的指示？是真的还是形式呢？或者又是个阴谋，他们期待我方产生内讧吗？ 要不要回复呢，指挥官？ 哦，这个嘛，你认为呢，尤里安？ 我认为不理他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从礼仪上来说，好歹对方也是比登费指挥官，最低限度也给他一封回函怎么样？ 是啊，或许应该这么做吧。 不管杨威利指挥官的阴谋有多么厉害，面对压倒性的大军，到头来一定会败北的。这么一来，我们尔法跟杨指挥官必定会走上共同的命运。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在革命政权跟杨威利一党之间做出一个选择才行。 选择？ 也就是把杨威利一党人跟伊谢伦要塞交给帝国军，让帝国军承认我们的自治权，你认为怎么样？首先，我们称说帝国方面已经答应我们的自治，让杨威利他们离开伊谢伦。只要做到这一点，要塞就呈现无力化。既然杨威利的构想是跟帝国军共存，跟他提出这件事的话，他应该不会拒绝的。 不，事情不能这么做。当初请杨指挥官来，借用他的名声跟军力的是我们。如果我们出卖他的话，这就否定了民主共和制本身应有的光明磊落的精神。你想想看，暗杀雷贝诺议长的军人们，皇帝是怎么样对待他们的？而且，我讨厌这种卑鄙无耻的事。 就这样，杨威利再度躲过被文官政府出卖给帝国的危机。罗姆斯基的决定可以说是非政治性的，只是基于个人羞耻心的表现。也正因如此，才能够跟乔安·雷贝诺所遭致的恶评扯不上关系。不管怎么样，在帝国军进攻的这个现实前，被迫做出对应的革命政府，既然宣布尔发行星本身没有防备能力，首脑部便决定前往伊谢伦要塞避难。 如果在走廊外面展开舰队，会被绝大多数的帝国军给包围，而且从这个态势，以用兵迅速自夸的米达元帅等人会急进，遮断走廊的入口处，到时候我们就只能被包围和歼灭了。哎，看来还是只能把他们引进走廊啊。想要把皇帝引进走廊的话，首先要故意先输给他看，让他夸耀胜利，或者是倾全力奋战连赢他几场之后，让皇帝因为败北而羞耻抓狂。哎，两者都不行啊。如果他是这么容易中计的敌人，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断定伊谢伦要塞没有战略上的价值，可能稍微性子急了一点。帝国军的行动线必须延伸到这里的话，那是因为伊谢伦走廊不在他们的手上的关系。当然，战略上的价值是不用说的，还有政治上的价值。哎，虽然我不喜欢，但是身为偶像的我，守在这个难攻不破的伊谢伦要塞持续抵抗的事实本身，成为支持共和主义的人们精神的支柱啊。正因为如此，伊谢伦要塞作为和帝国军讲和的材料有它的价值，但是想让莱因哈特坐上交涉谈判桌的话，必须在战术上获胜，让他知道我们有交涉谈判的资格。而他那个人，皇帝莱因哈特好像真的很想跟我交战，如果我做出了违背他期待的事，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老实说，这种想法如果是我自己自我膨胀的话，那倒还无所谓，但是他对我的评价比事实上的我还要高出很多。虽然这是很荣耀的事情，但实际上在巴米利恩会战之后，莱因哈特曾经对我伸出手来，可是拒绝他的是我这一方。不管皇帝莱因哈特他是个多么优秀的君主，叫我跟在专制支配者的手下做事，我实在是办不到。就像皇帝有他皇帝的个性，我也一样非得有我自己的自由不可。 这就是所谓的宿命吗？ 说命运还可以接受，我实在很讨厌宿命这个词，以双重的意义在侮辱着人类。一个是让人停止分析思考状况，另外一个则是把人类的自由意志看成价值很低的东西。没有所谓宿命的对决啊，尤里安，不管身处任何的情况之下，到头来都是当事人做选择的。 对不起。 没关系，我这么说是用来警戒我自己的，因为一旦有了宿命这种方便的言辞，不免会将自己选择怪罪给他而加以正当化。我并不认为我永远都是对的，如果犯了同样的错误，也一定是自己的责任，不是吗？ 这样啊，如果是指挥官你犯错的话，那么我也就能死心了。 哎，可是老实说，这一次的战役我是真的一点把握也没有。如果这一次我真的败给了皇帝，我想皇帝应该会对跟随我的人加以厚待吧，对他们个人的未来而言，这说不定是比较幸福的一种安排。 指挥官，他好能干呢。 对不起。 没关系。 你在看我吗？ 我只是觉得你真的好能干呢。 中尉不像我这个人这么没用，什么事情都好像能做得很好的样子。 那是因为我周围有一些很能干的人，他们教了我很多事情罢了。 是啊，听说你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他是不是在嫉妒我？对了，先扣部中将他是一个好人。 是这样吗？从男人的角度来看，或许他还会令人眼红呢，为所欲为。只要是女人，什么人都可以。 这是单方面的说法而已， 你的母亲从男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谁都可以的那种女性吗？ 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没有资格这样跟我说话。不，您没有资格。众位， 是你自己逼我说出这种话的。 尤里安这小子比我想象中的还没有用。如果是聪明的男孩，现在应该是懂得抓住女孩子心里的年龄了。 是吗？尤里安本来就是一个不够聪明的孩子，虽然他书读得很好，学来的东西也都应用得非常好，可是他只会守着自己的世界，不懂得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轻松的事情，这根本就不是聪明人的生存方式。待在羊身边受到他的影响，难怪会变成这样。 也就是这是监护人的责任。 是啊，可是把尤里安送到这个监护人那里的仁兄也有责任呢。 可是当时你并没有反对啊。 当然了，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老公，你是因为做了难得的好事现在觉得后悔吗？注意餐桌礼仪。 那个孩子不是私生子，因为我也不知道有这个孩子的存在，并不是故意把他隐藏起来，这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什么好让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 卡利要是听了，一定会很想从背后踢你一脚。 哦，你也过来一起坐嘛。 不，我还是算了，我讨厌被不纯洁的细菌感染。 干嘛？他吃错药了？ 为前几天的事在闹别扭啊。 前几天的事 是这样的，他突然闯进一个年轻人的聚会里，结果人家不准30岁以上的人进来，就被赶出来了。中年人啊，还真是可怜哦。 我听见了，谁是中年人啊？30岁来30岁去的，又不是我喜欢变成30岁，我也不像先科部中将一样，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做过，为什么我一定要变成30岁呢？这个世界还真是不公平。 就我来说的话，什么坏事都不敢做的没种小子，还真不希望他变成30岁。 尤里安，到这边来陪我喝，到那桌去啊会被传染不良的。不过说真的，在这么不利的情况之下，还得迎接跟帝国军的决战不可，居然没有人显出害怕的样子，真是了不起啊。 是啊， 不过这也是因为司令官的关系吧，他的人格的影响力，不应该说是污染力才对，真的很恐怖。这些人在洋舰队诞生之前，一定都是认真严肃、一板一眼的军人，就像那个梅尔卡斯将军一样。 我想，应该也有人是例外的吧？ 你是指先库部中将？ 应该不止他一个人吧？ 那么波波兰呢？那小子也是天生个性不太好的样子。对了，我教你一件好事情。 什么事？ 这个世上最严厉的一句对白，不管再怎么样雄辩，都敌不过这一句话。 如果你不收钱愿意教我的话，当然好了。 这也是一句不错的台词，但是还是敌不过我这一句。听好，那又怎么样？就是这一句啊。我打算用这句话来回复比登费的通讯文，你觉得怎么样？ 可是太冲的话，后果可能很可怕。 尤里安，正面跟帝国军交战的话，你认为有几成胜算？ 完全没有。 非常简单明了，这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怎么做，获胜率绝对不可能，也许比现在还低，所以呢，不管做什么都没有不合适的，就是这么回事。 可是我觉得这好像不太合乎三段论法耶。 那又怎么样？反正是靠侠气跟狂醉在打嘛。事到如今严肃起来，也比不上帝国军严肃的程度。狗用咬的，猫用抓的，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打架方式嘛。 打架？ 晚安呢。 不好意思，把你吵醒了。 因为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情，终于让我了解到我有多么的不成熟，所以我大声地叫了一声，想要发泄一下。 不，你并没有不成熟，应该说是半熟的状态吧。怎么样，来一杯吧。 好，谢谢你。可是这样好吗？你从寝室里面偷溜出来的。 凯塞尔中将曾经叹气地说，说他没有办法享受跟儿子喝酒聊天的乐趣，这就是他长期以来欺负学弟的报应，他活该。所谓长大成熟的意思，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酒量。 这夜两个人一直谈到天亮的事，尤里安日后也记得一清二楚。 至少到目前为止的状况是，皇帝莱因哈特他是历史上最高级的专制君主，这是没有错的。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最大矛盾之处。 矛盾？ 结果关于恋爱方面，杨威利并没有表示什么意见。 也就是说，当大多数的人民肯定专制政治然后接受他的时候，高唱人民主权的我们就会变成人民的公敌了。 这是每个人必须要亲身体验才能够感受得到的事。杨威利跟尤里安也了解这一点。 为了守住民主政治的制度而非得打倒一个明君的话，民主制就会变成善政的敌人。这真的只能笑啊，真是矛盾。 自然的，他们的话题倾向于现在所处的状况。 但是这个有皇帝莱因哈特这样的明君在的话那还好，意义在于将来暴君出现的时候的预防处置啊。 以将来的恐怖把现在的流血正当化的家伙过去已经有好几个了，政治性的弹压大体上都是以这个为借口。我是希望在善政实施的时候持续潜伏，为了恶政兴起的时候先把民主政治的苗床确保起来。为了让帝国承认这一点，必须跟莱因哈特交战，而且非胜不可。但是人民把这种想法看作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从这种想法之中退出的可能性现在已经越来越大了。 尤里安再度感受绝对的扬威力，其实也抱持着各种大大小小的苦恼，这比谈话的内容更使尤里安有深刻的感受。 哼，如果这个世界能够像电视连续剧一样有绝对的善与恶存在的话，人就能活得更单纯了，不是吗？ 尤里安米兹跟扬威力两个人像这样彻夜促膝长谈，这次成了最后一次。 霍克准将，其实你才是民主共和政治真正的救星啊，而杨威利他打算跟专制支配者莱因哈特罗格兰妥协讲和，承认莱因哈特的霸权，用以确保他在莱因哈特之下的地位跟特权，把杨威利给杀了。他是一个出卖民主共和政治的大义的丑陋的出卖者。霍克准将，不，本来你这个时候应该是年轻的元帅，指挥着同盟的全军面临将宇宙二分的决战才对，是杨威利把你的地位给偷走了。所有的准备我们会负责完成，你要杀了杨威利拯救民主共和政治，恢复你应有的正当地位才行。 没错，我才是民主共和制所拥护的英雄，我才是真正的英雄。杨威利那个小子。 控制这个小子轻而易举，只要让他相信他本来就想相信的事情就行了。你们听好，不需要你们特别去记一些什么事，但是我要跟你们说，自古以来被暗杀的人就算没有死成也会名传千古，但是暗杀的人只能借着暗杀成功才能留名历史。身为一个杀死杨威利的人，安德鲁·霍克大概会在后世留下恶名吧，但是总比被人们遗忘要好多了。对于没有实力想要追求光荣的愚者而言，这可以算是功德一件。 哎，想不到还真辛苦啊。第一稿因为太低级而丢弃，第二稿因为太过偏激而重新改写，现在是第三稿了。 这么说，这是有气质而且稳健的稿子喽。 给连年连续失败，但是每次失败都升官的奇迹人士， 比登费指挥官，你的缺点在于勇气跟思虑不均衡。如果你想矫正这个缺点，那就尽管攻击我军吧。这将会是你从失败中得到教训成长最后一次宝贵的机会。 唯一以外的将帅雅典波罗敬上。 你呀， 我就不用了，我是副官嘛。 是这个问题吗？ 那么比登费指挥官一定会大发雷霆。 这个就是我的目的，他那本来就过多的血气会全部冲到脑子去的。 这样好吗？ 这么做好吗？这不太 好。雅典波罗中将的意图我是了解，但是这谈不上是一篇洗练的文章，品性这种事情还是不要以你为基准来考量比较好。 一篇洗练的文章，对方不见得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我只是在比登费推销过来的商品上面加上了附加价值，再丢回去给他，我认为这样应该会有效果。 你要怒发冲冠的比登费蛮干起来，但皇帝一定下了要他自治的命令。那个小子他敢随便轻举妄动吗？ 或者是相反的，挑发引起帝国军全面的进攻，说不定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之前就已经被引进真正的战斗去了。 更何况比登费跟法兰都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官，这种小小的诡计他们绝对有拥有粉碎这个的破坏力，这一点可不要忘了。 先克部中将的见解真是难得一见的一针见血，没有舰队战出场的空间，所以你就别的作战案加以毒辣的批评，是不是？这叫毒辣？开玩笑，照你这么说，他以前的那些都叫做甜美了。 如果能够将比登费跟法兰两舰队成为各个急迫的对象的话，或许可以多少缩小一些战力上的差距，说不定有值得一试的价值。在送出这封通讯文的同时，我军发动突袭的话，他们应该不至于会为了回避而退后才是。不管他们的个性如何，面对攻击的时候，他们是非战不可的。先击败他们两个，等之后再跟皇帝莱因哈特本军对峙的话，说不定能够在皇帝高傲的心理上形成先发制人的功效。 没错，我赞成。 即使使用这个策略，对手是黑色枪骑兵舰队，只怕布尔的手到那个时候整只都会被吞噬掉。 就我看来，这招的确很毒。梅尔卡兹指挥官，我想借用你的名义来发这封信，可以吗？ 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4月27号，根据雅典波罗的文案写成劝降回函，发到黑色枪骑兵舰队那里。这一年在人类史上算是悲剧的一年，所谓的回廊之战即将要开始了。 夢をぶつけ合って透き通る涙を流したね、汗に隠して君を送るこの時に遠い星に光揺らぎきらめきどれも胸熱に交わる祭りさ、若いからじゃなくて夢に挑むことで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星を仰げば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心通えば 杨威利设计了一个让蔷薇骑士出战的陷阱，比登费中计被逐步突破，随后法兰也被迫参战，决战的号角终于响起了。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回廊之战上集，长胜与不败，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